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这有点像是推城墙，靖北侯已经选择一个地方堆了50000，幽州也只能跟上，这样一点点堆高才能赢。 昨晚的会议上，军师说查云硕是想打残幽州，破掉幽燕连环。 敖将军偏不让他如愿，如果此战不能胜，以后就算战战兢兢守城不敢再出击，幽州也对查云硕造不成困扰，形同虚设。不如今日让他伤筋动骨，把消耗贯彻到底，拼一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牺牲掉一些人也是理所当然的。袁弼知道自己跟的是个好主帅，这样必死的冲锋也身先士卒，所以心甘情愿为他略阵。大丈夫怕什么死呢？不到20年又是一条好汉，也许还能够再坐得上敖将军的先锋官呢。但是他没想到敖将军也会有危险，西戎人太多了，也太狠了。打过西戎人的就知道，他们最可怕的不是能力，而是那种茹毛饮血不死不休的劲头，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劫掠，为战争而生的。苦寒之地多出骁勇善战的民族， 袁弼不怕死，尚且需要一个好主帅。他们生来就知道打不赢就是死，劫掠不到物资仍然是死，所以一个个视死如归。 安南军的骑兵最终比不上靖北的旌旗，只是撕开一个口子就陷入了焦灼中，剩下的都是血腥无比的交战，刀与刀，枪对枪，铁连枷对铁骨朵，每一下都是你死我活的厮杀，纯粹的以命换命。军衔、战阵，甚至生死都不重要，只是一刻不停地杀。鲜红的血飞溅出来，袁弼没有机会去数自己杀了多少人，或者自己受了多少伤。有几次他是与死亡擦肩而过的，连头盔上都重重挨了一下，险些从马上栽下去。然后他看见了敖仲，鬓发花白的老将军骑在马上，挥舞长枪的样子仍然和他记忆中一模一样，只是岁月不饶人，那支箭来时没法躲过去，而是正中背心。好在大家对西戎的斩将箭早有准备，被护心镜挡下，只是因为冲击力吐了一口血。西戎的战鼓雷得震天响，敖仲缓过神来，看见山坡上的狼旗，他知道查云硕就在那里。儿子死完了，胜利也在眼前了，所以他亲自出征，来看他前进路上最大的钉子是如何被拔出的。又一箭过来，身边亲兵飞身挡下，敖仲的腿上中了一记铁连枷，人没事，马却吃痛，也许是肋骨被打断了，发出一声惨嘶，前蹄腾空，将敖仲摔下在地。周围人大惊失色，都匆忙护卫住他，骑兵一拥挤就致命。敖仲艰难换了亲兵的马，自己的腿骨应该是碎了，看来是看不到下一场夕阳了。铁雾塔合围而来，敖仲早料到他们会先斩将夺旗，也太小看安南军了。南疆密林陷阱众多，安南军早养成了分散作战的习惯，别说斩将夺旗，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不会慌乱，而是会战斗到底。重骑兵的冲锋下，敖仲的卫队七零八落，铁连枷被挥舞得虎虎生风，几次擦着他身体过去。敖仲反头的时候，看见西戎人正潮水般涌进倒塌的城墙，也许就是今天。黑暗中的火光亮起来的时候，他还以为那是西戎人的增兵。时至今日，查云硕已经不会让他胆怯了，他真正的心腹之患是始终蛰伏在幽州与燕北之间的一只最后的铁雾塔，那个叫赫连的王子。敖仲在京中的时日就隐约听见西戎的队伍里有一只潜伏的恶狼，但那火光明明出现在西南方。敖仲腿上的伤重，眼睛都模糊了，抬起头来时只看见远处的山丘上出现了一支新的队伍。他怔了一下才认出那支队伍的装束，是他再熟悉不过的藤甲与矮马，当年南疆密林中杀出来的，一个个都是他带出来的儿郎，甚至还有火字营的20000新兵，连战袍都不甚齐整，却如同久经沙场的老兵一样，毫无胆怯地站在了山丘之上，排出了山海之势，如同神兵天将。 敖仲认不出那侧翼的几千骑兵是不是传言中靖北最后流散的铁骑，他只是死死盯住那领军的人，是英挺神武的青年，穿着一领红袍，振臂一呼，山丘上山呼海啸的都是响应他的士兵。 守住姚州，救下敖将军，沙场扬名就在今日， 就在今日。 青年的声音响彻了整片山丘，内里豪情让人热血沸腾。五万的安南士兵发出浪潮般的呼喊，先锋破开阵线，那穿着红色战袍的青年一骑当先，如同利剑一般冲入了黑色潮水般的西戎士兵中。从玉龙雪山的小斜坡冲下，身后似乎带着万丈光芒。千军万马必白袍，古书上关于少年将军最得意的传说竟然也能用在这穿着红色战袍的青年身上。当年坐在帐篷中跟他谈论时紧张的手也细微颤抖的少年，今日成了带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原来那个年轻人的玩笑正应在今日。都说他是敖季的儿子，敖仲想到这玩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生子如此，可无憾矣。十月初时，幽州大捷，斩杀西戎近十万人。虽然安南军的家底子也打得差不多了，但至少可以退回幽州。西戎元气大伤，算上靖北那一轮，号称50万的大军已经折损过半，也停下了攻势，在玉门关屯兵，与幽州遥相对峙。还要先应对靖北流亡的几千骑兵的骚扰。连燕北也跃跃欲试，上书要以轻骑支援幽州，与西戎的铁雾塔碰一碰。消息传到京中，朝野一片欢腾，云兰已经算消息收到最晚的了。他从明政殿匆匆赶去枢密院，一路上全是机灵的小宫女小太监过来行礼的，给云兰姑姑贺喜，给圣上贺喜，欢欣鼓舞的气氛比圣上刚继位时还浓烈。连路上遇到的穆凤居也故意给他行了个礼。 别开玩笑了， 云兰训了他一句，其实自己脸上也忍不住洋溢着笑容。匆匆赶到枢密院，里面气氛也十分热烈，几个年轻的宗室王孙正在堂中激烈地推敲着战局，有说是敖仲老成持重的，也有说恭亲王英明神武的，广平王也夸赞个不停。 不愧是小妾啊，真是够果决，奔袭百里去调动安南军，谁能有这决断？ 云兰没管他们，进了内厅，里面显然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几个年老的亲王和玄统府各占据一端，显然已经说到接下来是战还是和了。玄统府这种老狐狸，如何看不出这次幽州其实是险之又险？要不是安南援兵，查云硕绝对不会仓促出战，自然也就没有后来的大捷了。最关键的还是安南军有个好主将，竟然突破了西戎的封锁线，与幽州守兵会合，不然连敖仲都要折在这次的大战中。他要保住他的秦地，也不愿意再征兵丁了，再打下去劳民伤财，江南最多只是多纳点赋税，秦晋两地却要剥一层皮。这是最好议和的时候，西戎经过一场大败，气焰降落许多，南北两院都有了聚议，不由得查云硕不议和，而叶良宇只是坐在一旁作壁上观。他代表的是江南的利益，江南是不怕继续打的，所以看着玄统府艰难地争取宗亲的支撑，想要以此打动年轻的帝王，这不是几天能掰扯得清楚的事，所以云兰也不顾忌了，匆匆进去行了个礼，就轻声把消息告诉了萧景琰。 张耀传来消息，靖北的那个敖云他让人辨认过，是小颜。 云兰看见那山蓝般的眼睛有瞬间的动容。没人知道云兰带来的是怎样的消息，但所有人都看见了天横地勾起的嘴角。玄统府更是急切，知道机不可失，连忙上来见道： 请陛下以黎民苍生为念，秦晋历来是龙兴之地，凌烟阁上就有十人立下过汗马功劳，陛下千万不可让秦晋两地的百姓寒心呐。 他也是会察言观色，知道圣上此刻心情好，立刻见缝插针，言辞这样冒犯。旁边的宗室还来不及说话，云兰先冷声道： 我看丞相 是怕自己让晋地的百姓寒心吧。 秦晋两派势同水火数十年，如今江南崛起，雍汉还倒台后，原本的晋派陆陆续续都被玄统府收编了，他现在实则是秦晋两派的首领，只是后来的永远比不上亲生的，一旦到了抉择的时候，一定会先牺牲晋地。他现在这般纠缠，实则是不想做出这个选择。云岚虽然退居幕后许久，但机微犹在，稍一亮刃仍然是当年的锋芒，玄统府也不敢应其风，旁边的老亲王过来打哈哈也就混过去了。叶良宇也笑说，天色已晚，今日大胜，请陛下早点回宫休息，明日再好好庆祝。但他们都知道，他要庆祝的不是这个。世人只知道恭亲王的功劳，没人知道他的小颜正在边疆绽放万丈光芒，这感觉如同怀揣珍宝过闹市，既要万分谨慎，但想到就忍不住在心里微笑出来。 传令荣恒，犒赏三军，抚恤士兵，伤兵也要好好治疗，给张文轩放权，户部的钱要跟上。 年轻的帝王一面穿过枢密院外的游廊，一面传下口谕。云岚跟在他身后，看见身边穆凤居带着骄傲的脸，也觉得意气风发。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